妙法莲花经见宝塔品第十一。以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众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教之，五千难屯，堪塞千万，无数唐幡以为掩饰，谁保璎珞，宝灵万亿而圆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拔旃檀之香，充遍世界，其珠幡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三十三天与天曼陀罗花供养宝塔，如诸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等千万亿众，以一切花香璎珞幡盖伎乐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以时宝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花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以是四众见大宝塔住在空中，又闻塔中所出音声，皆得发起，怪未曾有，从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一面。以是有菩萨摩诃萨名大傲说，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心之所疑，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有此宝塔从地涌出，又于其中发是音声？以是佛告大傲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道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花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彼佛成道已，临灭道时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道后欲供养我全身者，应起一大塔，其佛以神通愿力，十方世界在在处处若有说法花经者，彼之宝塔皆涌出其前，全身在于塔中，赞言善哉善哉。大傲说：今多宝如来塔闻说法花经故，从地涌出，赞言善哉善哉。是时大傲说菩萨以如来神力故，白佛言：世尊，我等愿欲见此佛身。佛告大傲说菩萨摩诃萨：是多宝佛有心众愿，若我宝塔为听法花经故出于诸佛前时，其有欲以我身是四众者，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尽还集一处，然后我身乃出现矣。大傲说：我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者，今应当集。大傲说白佛言：世尊，我等亦愿欲见世尊分身诸佛，礼拜供养。以时佛放白毫一光，即 见东方五百万亿罗由他恒河沙等国土诸佛彼诸国土皆以玻璃为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遍将宝万宝网罗上彼国诸佛以大妙音而说诸法及见无量千万亿菩萨遍满诸国为众说法南西北方四围上下白毫上光所照之处亦复如是以是十方诸佛各告众菩萨言善男子我今应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并供养多宝如来宝塔是娑婆世界即变清净琉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城以戒八道无诸坠落川形成邑大海江河山川林首烧大宝香曼陀罗花遍布其地以宝网曼罗浮其上圆珠宝铃为留此会众而诸天人置于他土是时诸佛各像一大菩萨以为是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宝树下一一宝树高五百由旬枝叶花果次第庄严诸宝树下皆有狮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宝而教释之以是诸佛各于此座结家夫座如是辗转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而于释迦牟尼佛一方所分之身犹故未尽是释迦牟尼佛欲容受所分身诸佛故八方各更遍二百万亿罗由他国皆令清净无有地狱饿鬼畜生及阿修罗又移诸天人至于他土所化之国亦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树高五百由旬枝叶花果次第严色树下皆有宝狮子座高五由旬种种珠宝以为庄教亦无大海江河及木真轮陀山摩诃木真轮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等诸山王通为一佛国土宝地平静宝交路漫遍浮其上圆珠翻盖烧大宝香诸天宝花遍布其地释迦牟尼佛为诸佛当来坐故伏于八方各更遍二百万亿罗由他国皆令清净无有地狱饿鬼畜生及阿修罗又移诸天人至于他土所化之国亦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树高五百由旬枝叶花果次第庄严树下皆有宝狮子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宝而教释之亦无大海江河及木真轮陀山摩诃木真轮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等诸山王通为一佛国土宝地平静宝交路漫遍浮其上圆珠翻盖烧大宝香诸天宝花遍布其地以是东方释迦牟尼佛所分之身百千万亿 罗由他恒河沙等国土中诸佛，各国说法来集于此，如是次第十方诸佛皆悉来集，坐于八方，以是一一方四百万亿罗由他国土，诸佛如来遍满其中。是时诸佛各在宝树下坐狮子座，皆显示者问讯释迦牟尼佛，各挤宝花满谷而告之言：善男子，汝往毅奇舍屈山释迦牟尼佛所，如我持药，小病小老，气力安乐，及菩萨声闻众，悉安忍否？以此宝花散佛供养而作是言：彼某甲佛汝欲开此宝塔，诸佛显示亦复如是。以是释迦牟尼佛见所分身佛色以来集，各国坐于狮子之座，皆闻诸佛汝欲同开宝塔，即从坐起，住虚空中，一切四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于是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出大音声，如却关若，开大城门，即时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狮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又闻其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花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以是四众等见过去无量千万亿劫灭度佛说如是言，叹未曾有，以天宝花聚散多宝佛及释迦牟尼佛上。以是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是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座。以是大众见义如来在七宝塔中狮子座上结跏趺座，各作是念：佛座高远，唯愿如来以神通力令我等辈驱处虚空，即是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诸大众，皆在虚空以大音声普告四众：谁能于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花经，今正是时，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花经付诸有在，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圣主世尊，虽久灭道，在宝塔中尚未法来，诸人云何不勤为法？此佛灭道无央数劫，处处听法以难遇故，彼佛本愿我灭道后在在所往尚未听法，又我分身无量诸佛如恒沙等来欲听法，及见灭道多宝如来各舍妙土及弟子众天人龙神诸供养士令法久住，故来至此为助诸佛以神通力而无量众令国清净。诸佛各国艺宝树下如清净池莲花庄严，其宝树下诸狮子座，佛座其上光明严色，如夜暗中燃大巨火，伸出妙香遍十方国，众生蒙昏，岂不自性？ 譬如大风吹小树枝，以是方便令法久住，告诸大众，我灭道后谁能护持，读说诗经，甘于佛前，自说誓言，其多宝佛，虽久灭道，以大誓愿而施子敲，多宝如来及与我身所集化佛，当知此意，诸佛子等谁能护法，当发大愿令得久住，其有能护此经法者，则为供养我及多宝。此多宝佛处于宝塔，常游十方，为是经故，亦复供养诸来化佛，庄严光色诸世界者，若说此经，则为见我多宝如来及诸化佛，诸善男子各帝思维，此为难事，而发大愿。诸如经典，数如行沙，虽说此等，未足为难。若接虽微，则至他方无数佛土，亦未为难。若以足止，动大千界，远择他国，亦未为难。若立有顶，为众演说无量如经，亦未为难。若佛灭后，于恶世中能说此经，是则为难。假使有人手把虚空而以游行，亦未为难。于我灭后，若自书持，若使人书，是则为难。若以大地自足甲上，升于梵天，亦未为难。佛灭道后，于恶世中暂读此经，是则为难。假使劫消，担负干草，入中不消，亦未为难。我灭道后，若持此经为一人说，是则为难。若持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为人演说，令诸听者得六神通，虽能如是，亦未为难。于我灭后，听受此经，问其意趣，是则为难。若人说法，令千万亿无量无数行沙众生得阿罗汉，具六神通，虽有是益，亦未为难。于我灭后，若能奉持如是经典，是则为难。我为佛道于无量土，从此至今广说诸经，而于其中此经第一。若有能持，则持佛身。诸善男子，于我灭后，谁能受持读诵此经，甘于佛前自说誓言，此经难持，若暂持者，我则欢喜。诸佛亦言，如是之人，诸佛所叹，是则勇猛，是则精进，是名持戒，行头陀者，则为疾得无上佛道，能于来世读持此经，是真佛子。诸纯善地，佛灭道后能解其意，是诸天人世间之眼。于孔为世，能虽如说，一切天人皆应供养。